我依已是正六牙像，分身法身皆自其处。咁啊，经文就系话，咁若是话有一个众生，心中发明呢个普贤菩萨嘅行愿，咁啊，普贤菩萨在呢个时候啊，就成一只六牙六法像。是分身法身皆自其处，咁啊指个六牙法像啊，咁啊若要话六行就系象力大，若要话水上行咧就系以龙力为最大啊，咁啊譬如修普贤行个力量亦系最大，能一念之间能够顿空无始烦恼。一念之间是能知诸佛的妙法，一念之间是能见三世诸佛，一念之间能知这个诸众生心，所以心中都是以龙或者是象啊来的譬如这个大菩萨的行迹。不止个六牙八象，因为是白色，所以就譬如菩萨的清净梵行是无染无着，咁啊由呢一只象，佢具足六只牙，与普通嗰啲两只牙嘅象咧系唔同。咁啊由于佢具足六只牙，咁就譬如菩萨修行，你一念之间就系具足个六波罗蜜。咁啊，有关呢个象嘅因缘啦，咁啊，佛在世嘅时候啊，咁啊有呢个象父比丘，咁啊指个象父比丘佢初生嘅时候啊，佢有一只小小嘅金象，咁啊随住佢啊从地涌，咁啊呢个象父比丘佢自己长大啦。咁啊，呢一只小金像咧，咁啊，亦都随住啊，自然啦系大。咁啊，佢虽然俾人骑，但系佢就唔需要饮食，佢只系饮呢个清水。但系佢每一次屙出嚟嗰啲粪便啊，甚至都系黄金色，系真金嚟噶。咁啊，因此呢个象父比丘啊。咁变成咗大富啦，因此名为佢做丈夫。咁啊，多人对佢都好赞赞啊，咁啊，亦都人人对佢羡慕。咁啊，此个丈夫比丘就系、是、生在呢个摩揭提国，咁啊，呢个国主就系叫做阿阇世王。咁啊，佢嘅性情咧就好险恶嘅，虽然。佢啲曾經冇實所教化，但係佢呢個險惡習氣都仍存啊！咁佢見到呢一個象父比丘，咁啊有呢個金象相隨，佢亦都心想謀奪啊呢一隻金象。咁所以有一日啊，佢就請呢個象父比丘。咁啊，到到呢个皇宫嗰处嚟到饮酒，咁呢个丈夫去到啊，佢就问大王啊：，咁啊何以今日有咁嘅闲情嚟到请我来呢处咧？咁啊，当时呢个阿阇世王就讲啦：，佢话你系一个智人，所以感到呢个金像随身。所以我好羡慕你喎，我好想同你结为兄弟，都特别结缘啊，嚟到请你来呢处饮酒。咁啊，当时呢个丈夫就讲啊，佢话认真咧系唔敢当啦。咁啊，既然大王请过啦，咁我就不妨亦饮杯。咁啊，等到饮完之后，咁啊呢个阿阇世王。就只是命呢个丈夫啊翻屋企，咁啊但系佢骑落嗰只金像咧，佢就将个扣留啊 佢就唔俾翻嗰只金像佢。咁啊，當時呢個丈夫無奈啊，只有自己步出皇宮。咁啊，佢出到呢個宮門，咁啊奇怪喎，嗰只金像啊就會從呢個宮門嘅地下嗰處湧出。咁啊，所以呢個丈夫亦都騎住嗰只象啊，咁啊翻屋企，將呢件事情嘅始末啊，咁啊同佢個父親講。咁啊，當時佢個父親就話：佢話丈夫啊，我话你快必要逃走啊！我话你有咁远，你应该走咁远啦。我话恐怕唔使几耐啦，呢、这个阿姐世王呢就会派人来到啊，咁啊捉你，咁啊捉呢只金像。咁当时呢个丈夫咁即刻就离开佢自己个国家，咁啊逃到呢个谢卫国，即系波斯匿王呢个国都，咁啊亦即时佛呢响嗰处讲经。当时丈夫啊，佢就见佛，咁啊佢心生欢喜啊，佢就从佛出家。咁啊当时嗰啲金像呢，咁啊仍然啊系跟住呢个丈夫。咁啊当时佛同丈夫讲啊，即凡系为出家比丘，就不能再騎象啊，所以呢個丈夫咧就命個金像咧去其他地方，但呢個金像咧始終唔肯去啊。咁後來呢個丈夫三番四次咁咧叫佢走，咁呢只金像先至無可奈何啦，咁啊從呢個地下咧就隱沒咗啦。咁啊，因此後來丈夫修行。咁啊，正四果阿罗汉咧，咁啊，当时佛就问阿难咁问物啊，佢话世尊，咁啊，此个丈夫比丘，佢究竟以何因缘，咁啊，感到呢个金像随身咧，亦都以何因缘啊，咁啊，能够亲近佛而得出家成道，咁啊，当时佛就讲咧，我话过去。有木熊，咁啊，即系睇牛噶本来，咁啊，佢就见到呢个山上边咧，咁啊，有一尊菩萨就骑住一只象嘅，咁啊，骑住一只象嘅当然就系普贤菩萨啦，咁啊，但系当时呢个象身咧就有少少毁烂咗，咁啊，呢个木熊就发心啦，咁啊，猜啲黄泥啊。咁啊，將佢補翻靚，咁啊補翻咧呢個爛咗嘅地方，咁啊以此嘅因緣啊，所以感到生生世世佢出世都有個金像隨身啊，咁啊亦都由於佢發心啦，係修補菩薩所騎嘅法像，咁啊因此咧以此嘅因緣，佢亦都得以直佛咧成道。咁所以經中咧好多地方咧，就以呢個象或者咧係龍啊，咁嚟譬喻呢個菩薩啊大人嗰種嘅行徑，就分身八天，就皆是其處，就係説明菩薩分身至到呢個法名普賢行者嘅地方，咁啊為呢一個人説法，咁啊教佢到呢個普賢行啊。而得證呢個普賢道，此就係若物觀行為中嘅普賢行。咁啊，佢進一步修行有功，先斷四字煩惱，咁啊屬於相似普賢行。咁啊，由相似為中，相似見佛證，再加功進法斷無明，入分正位。咁咧，佢就奉正普賢行啊，咁啊乃至究竟成就普賢行，得成佛道，只就係若呢個大乘跟進者而説，教佢漸次而修。咁啊，若是話離根者咧，佢就頓悟，然後啊，咁啊亦是漸修而漸正。佢話：眾比丈就未得見我，我與其人暗中摩頂。擁護安慰就是令其成就，就是說明法明普賢行這一位行者 咁佢即使因為呢個業障心重啊，咁就唔應該即時見到菩薩。點解呢？咁如果佢見到菩薩啊，佢反而生呢個驕慢心啊，咁以為自己嘅道心咧，咁好精進啦。咁現在菩薩都來見我啊，我都見到菩薩啦，咁以為自己咧就了不起啊。咁所以普賢菩薩佢就話：若是遇到有一種啊，所謂業障失控嘅行者，唔應該即時見菩薩嘅。咁菩薩就估其機，就唔與佢相見。但係菩薩咧，雖然唔會即時同佢相見啊，但係菩薩就唔會放棄，只有喺修普賢行嘅眾生。咁啊，仍然暗中啊，为佢摩顶，为佢安慰啊，嚟到拥护，只因为修普贤行嘅行者，咁啊，令佢外边个魔障不能扰乱佢个道心，而佢呢个内心呢个业障烦恼而得以消除，咁啊，从此渐得入道，成普贤行。咁啊，以上就系菩萨自食果后嘅大用。咁啊，向下就系求佛问啦。所谓五十八戒就随为圆通，过佛问圆通。咁啊，别人所证，咁啊，我普贤就不得而知啊。咁啊，若要话而我所证嘅咧，就系我说本因就心问法明。我话我说我自己本因地发心，就系有心问法明，心问。即而是意識，咁啊真係觀意識，即而來狀妙真如性，一性無二性啊，此性平等無二，咁因此能夠發明自己本有呢個波耶嘅智明，佢話心能發明，個分別自在嘅思維第一，就係由於心能發明，咁啊得根本智。了达清净实相，咁啊，然后啊，从根本智起思别智，所以能分别一切之法，系无障无碍而得自在。咁啊，属于咧，自能分别诸法相啊，依第一义而不动。咁啊，说明此菩萨系自行化他。兩者都是圓滅，佢話思為第一。佛尊陀羅蘭陀即從坐起，頂禮佛足，二法不二。我初出家，從佛入道，居具戒律，於三摩地心常讚頌，未獲無漏。佛世尊教我及推痴羅觀被端法，我初戒觀。经三七日，便被东气出入嘅如烟，身心望明，不缘动世界，现成虚静，犹如流年，烟上渐消，被即成白，心开漏尽，于出入的化为光明，照十方界，得阿罗汉。世尊记我当得菩提，佛问圆通，我已消息。即守法令，明圆灭漏，依为第一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观六识嘅第三科，名为焰起，就观鼻识。咁啊，鼻识咧能够分别香透啊，就名为就鼻识。咁啊，呢个科名虽然叫做观鼻识啊，但系文中就系观鼻端法。咁啊，既然觀鼻端法就係屬於呢個肉鼻啊，就不是呢個鼻識。但係由於呢個心散亂，所以佛就教佢觀呢個鼻端法，能夠跌心入定，得正圓通啊。所以就觀鼻識嘅尊陀羅難陀。咁啊，中國話。叫做燕起，嗱燕咧就系佢呢个妻子嘅名字，起咧就系难陀本身嘅名字。 咁啊，佛弟子中难陀咧就好多嘅，嗱，例如阿难陀、或言木流难陀。咁啊，既然难陀嘅名字好多啦，咁现在此一位尊者咧就兼妻而立名，嚟到分别咧与其他嘅难陀咧系有别，所以佢就现起。咁啊，就系佛同父二母嘅兄弟。咁啊，由于佢足生善根深厚，所以佢嘅身具足黄金色啊。咁啊，亦都有佛嘅三十种大人相。佢嘅高度咧，只系礼佛圣子。咁啊，好多未曾见过佛嘅人啊，咁啊，见到孙陀难陀尊者咧，以为佢就系佛，因为好似佛，常常咧都向佢作礼嘅。咁啊，因此阿难亦都曾经问佛啊，佢话世尊，咁啊，孙陀难陀以何因缘啊？咁啊，身放黄金色，以共上好光明，好似同佛一样啦。咁啊，当时佛就同阿难讲，佢话由于佢过去生中，咁啊常常用呢个黄金啊铺佛像，咁啊亦都时时咧燃灯供佛，所以感到今生亦都同佛一样啊，身常放光。就即从坐起整理佛足第280，此即经家序仪啊。咁啊，叙述尊者恭敬佛嘅仪式。佢话我初就出家，嗱咁啊，出家咧有各人嘅因缘一唔同嘅。咁啊，有啲咧咁啊，真系自己发心咧出家。咁啊，但系亦都难免有啲咧，咁啊，属于被动出家嘅。咁啊，现今此一位尊者咧，就系属于咧有多次咧系被动啊。即是被佛逼他而出家，因为佛自从成道之后，他就常常回这个皇宫说法讲经，就是到这个皇宫那些人以共他自己的亲属来到发心信佛出家。但是此一位尊者，由于他与他自己这个妻子的恩爱太深了，咁啊，即使常常俾佛劝告啊，但系佢始终咧唔肯出家。咁啊，所以佛有一次因缘，咁啊就同呢个孙陀难陀啦，佢话难陀，佢话我咧，咁啊同你都系兄弟之亲啦。佢话我都就想拜你啊，咁啊上去游下呢个天宫。佢话人间嗰啲福乐咧，咁啊你都享过好多啊。我话净系天上嗰啲福乐咧，你未见过喎、啊。咁我就好想带你咧去游下呢个天上啊，睇下呢个天堂嗰啲境界。当时难陀话好啊，咁啊世尊既然肯带我去嘛，咁我亦当然欢喜去喎、啊。咁啊佛就带佢去。咁啊好多层天佢都去过啦，咁啊其中去到有一层天啊，就好奇怪啊。咁啊，好多地方都有天男天女啊，咁啊，但系其中一处咁啊，只系有天女啊，就冇咗呢个天男。咁啊，当时呢个男陀就好奇怪，佢话点解处处都有天男天女，咁啊，独系呢个地方啊，只有呢个好多天女，冇咗呢个天男咧？佢就问佛，佛话我就唔知喎。佢话如果你想了解明白咧，你就最好自己啊，你去问一问。咁啊，难陀去问啦。咁啊，点知嗰啲天女都答复，佢话你有所不知。佢话我哋天男就系有啊，只不过时间咧就未到。咁当时难陀就问佢啦，咁啊，点样佢哋时间未到咧？佢话嗱，佢话我哋嘅天男咧就唔系别人。就是这个人世间的难陀啊，那么现在他未曾修善，那么当然未曾修道啊，生到我们这个天上享福啊。那么他说日后等他修善法，那么亦都迟， 呢个界化啊，咁啊佢就会生到我哋呢一个天咧享福。咁啊到嗰个时候啊，咁啊我哋就会好好地照顾佢啦。所以现在时间未到，我哋喺度等啦。啊，咁啊呢个男婆咧，佢个心就好欢喜啊，佢就知得自己日后如果啊修善持戒，可以登天享福嘛。所以他的心就记住，咁啊后来翻到呢个人间啊，佢就果然咧，咁啊学佛，咁啊修呢个持定啊，持呢个十善戒，咁啊就希望日后咧，咁啊登到呢个天上啊，咪享呢个天福咧。咁啊过咗冇几耐，咁啊十阿童就翻返阿难陀，佢话天堂你就游过啦，佢话你想唔想游下地狱咧？咁啊，原则地狱系点嘅咧？地狱嘅众生啊，点样受苦咧？佢话你想唔想知啊？佢如果你想知啊，佢话我亦可以带你去游下地狱。咁啊，当时难陀好啊，世尊，咁啊你带我去啦，咁我亦都好想游下，就话得，你跟住我嚟。咁啊，佛咧就去游地狱。咁啊，地狱同天堂咧，就当然系两回事啦。咁啊，去到呢个地狱之中啦，咁啊，见到啲地狱嘅众生咧，咁啊，受咗好多嘅痛苦，所谓刀山剑士，镬汤炉炭啊，羊虫灌口，咁啊，种种嘅苦句啊，咁啊，向嗰啲犯罪者咧就逼迫，咁啊，行到一个地方啊，咁啊，有一只油锅，咁啊，有两三个鬼卒咧。想黑眼瞓喺度瞓觉，咁啊嗰只油锅咧固然啊未曾发火嚟烧啦，嗰啲油就未曾滚，咁啊好似若无其事咁啊，只系装到一锅油，嗰啲鬼卒咧就好清闲冇嘢做瞓觉，咁啊当时佢就好奇怪，咁啊点解处处嗰啲肉卒啊都忙到甩不了，咁啊用种种嘅刑具啊去治嗰啲地狱嘅众生。咁我何以始终呢个油锅地狱咁啊咁清闲？个仔叔啊瞓觉啊，咁啊嗰件油锅都未曾烧喎，咁啊好奇怪咁啊问佛，咁啊佛啊难陀，佢话我亦都唔知啊，佢话你想明白吗？啊你就去问下嗰两个仔叔，咁啊难陀就去问嗰两个仔叔啦，咁嗰两个仔叔就答啊，佢话难陀，佢话你有所不知。他说我们这次这个罪人呢还是在人间未曾到啊，他说你猜是谁啊，他说就是佛的弟弟啊，他就是难陀，他现在修行，他一心一意啊，他就想生到这个天上去享福，他就不是一心一意修行得出世解脱啊，那么既然他一心一意修行，咁啊，希望生天上享福，但系天福虽大，时间亦都好长，但系总有一日嗰啲天福咧就会享尽啊！咁啊，到个天福享尽之时，咁佢咪堕落啦？咁啊，就堕落在我哋呢个油锅地狱，所以我哋现在咧就要等啊，要等到个天福享尽。堕落呢次受呢个诱惑地狱嗰阵时，咁啊先至有工作做，所以我哋家下就冇嘢做啊，好清闲，我哋咪响度等咯。啊，咁呢个难陀尊者一谂啊唔掂，咁既然生天福享福，咁啊享尽嗰啲天福都要堕于地狱啦，咁都不如修行，咁啊希望自己得到呢个出世解脱啦。我话追罪戒律，咁啊，此一句咧就系要佛啊，咁啊带佢游咗呢个天宫之后，咁啊佢欲想升到呢天上享福，所以一心咧，咁啊就持戒，希望升天享福，所以叫做追，佢虽然具足持戒咧，但系佢唔系想念生死，佢目的咧。就是想得到这个天上享福，那么于沙摩地就心常心动，此就是罪术， 佛呢就带佢游咗呢个地狱之后，咁啊佢知道咧，升到呢个天上享福，咁福尽都还堕地狱受苦啊！所以佢哋再唔发心修行，求生天上享福，佢就一心一意，专心于修呢个三摩地，修呢个禅定啊，希望得到解脱。但系佢心散动之故，所以未能与呢个三摩禅定相应啊。所以话于三摩地个心常散动，未曾呢与呢个三摩禅定相应，佢呢个心呢仍然好似呢个野马猿猴一样啊，无时宁息。所以佢就唔能够即时啊。咁啊，正阿罗汉果，所以话未获无漏啦。咁啊，佢虽然想修禅定，了生死，断尽呢个见思烦恼，但系呢个禅定未得现前，烦恼未复啊，又点样可以断呢？咁啊，既然烦恼未断啦，咁啊，又点样可以得到呢个无漏嘅出世正果咧？佢话未获就无漏，特就专教我及拘痴罗观定先法啊！咁啊，印度话叫做拘痴罗，咁啊，中国话叫做大失啊！咁啊，或者佢个膝头哥咧核突跌晒，咁啊叫做大失。咁啊，本来咧佢就借利忽啊舅父，咁啊佢平时常常同佢呢个大子辩论。咁啊，每一次都论证佢个大子嘅，咁啊后来咧反而对呢个大子辩论啊，都系赢佢啦。咁啊，佢就知得个大子呢一次所怀呢个胎啊，咁啊一定系一个大智慧嘅人，能够既辩母口啊，辩证佢呢个舅父，所以佢就去南天竺学呢个十八梵经。咁啊，学完之后。咁啊，回来就以佛论义为佛所证，所以后来佢亦都从佛出家。咁啊，由于佢有智慧，在短短三年嘅时间，佢就学通三藏啊，所以佛弟子中就系问答第一。但系佢就未曾悟道啊，佢虽然有智慧。问答都无障碍，可惜佢未悟道，未证正果，所以有一次佢就亲自啦同佛顶礼，咁就请佛开示。咁啊，佛一为佢讲咗开示之后，佢仍然未曾悟道啊。咁啊，佛咧就点指令五百个罗汉为佢说法，佢仍然未曾悟道啊。咁当时呢个虚空之中有八万诸天来到呢个人间向佛顶礼啊！佢话世尊，佢话我等八万诸天都因为闻五百尊者次第说法而得到正悟无生忍噃。咁啊，拘痴罗一听啊，咁啊自己身大惭愧啊！咁啊，既然五百阿罗汉为自己点点说法。咁啊，当时虚空八万诸天都问五百罗汉说法都悟无生忍啊，咁偏偏自己都未悟，咁啊佢唔生惭愧，佢就放声大哭。所以当时佛就安慰佢啊，佢话拘痴罗，佢话你唔使咧系悲啦，佢话我咧教你一种咧好简便嘅修行方法。咁啊乜嘢方法呢？就是教他观定边法，就因为心常常散乱，所以教他观这个定边，就是地的边边那个地方，就是这个地哥的高处，那么就是地边。那么观这个地边呢，是一种大法式，那么以此来去证他自己这个散乱心。那么不单拘痴罗如此，那么难陀尊者咁啊，亦都系呢个心常散乱，所以佛亦都同时啊，咁啊教佢同呢个拘痴罗一样啊，都系观呢个定边法。 他说我初是帝官，我初呢那么一三一二帝十官察，这个对边呢就是大白色王，他说经三七日就对中气就出入的余烟，他初我的心就是淡然，所以就见不到这个地中气，但现在由于他受佛教咁啊，观呢个地边法啊，咁佢观得时间长咧，佢个心咧就静下嚟，所以佢就见到呢个地中嗰啲气啊，一出一入，即系一呼一吸咧，咁啊好似就啲烟咁啦。嗱，咁啊向下嗰一段经文，所谓身心内明，就言动世界，变成虚离。都犹如琉璃，烟上渐消就被逼成达，心开漏尽，诸出入的就化为光明，照十方界得阿罗汉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咧，咁啊有啲文字啊，就属于咧系倒乱咗，所以呢一段经文咧就应该改为啊，嗰个烟上渐消就被逼成达，诸出入的就化为光明。去照十方界，身心内明，去圆动世界，遍成虚境，犹如琉璃，心开漏尽，成阿罗汉。咁啊，如是安排咧，咁啊，对于呢个文义两者咧，都来得啦，系贴切。我话经三七日，变地空气就出入如烟，个烟上渐消。就被逼成白，嗱咁佢初坐呢个三七日中，咁啊佢观呢个地中嘅气息啊，一呼一吸，一出一入咧，好似嗰啲烟咁样。咁啊现在咧再次坐观啊，咁啊观守呢个禅定嘅心度，咁嗰啲黑色嘅烟咧，咁啊渐渐就系消灭。咁啊，成为咧呢个白烟啊，我话烟上渐消，就被逼成白。个诸出入的就化为光明，就照十方界啊，就系话从此换行，系又深一层。个心就比较清净啊，所以佢观呢个出入的化为一种光明，能够照十方界。咁啊，到此咧就复断啊，呢个三界内个我法而执嗱，咁啊可见佛说咧一切系唯心，咁啊当初佢呢个心散乱就唔容易入定咧，嗱咁啊现在佛咧就教佢啊一心嚟到谛观，咁啊观呢个地边法，咁啊初咧就观呢个地中气出入烟。咁啊，渐渐咧就烟上渐消，即成为白。咁啊，然后咧系进一步啊，观呢个出入即化为光明，能够照十方界。啊，身心内明嘅圆动世界啊，咁啊，众生有烦恼障，所以身心都昏暗。现在由于修呢个定力之故，粗细烦恼。从此复断，咁啊佢观见身中都为是四大，咁啊观见自身都为是四大啊，咁啊除四大啦，何乐有身可得呢？所以身就亦都非身啦。咁啊见到呢个生灭嘅妄心系虚幻，系生灭，所以身亦都非身啦。咁啊由于作观。咁啊，身心不可得，所以无障无碍，从此发挥显明自己呢个波耶嘅智慧。我话身心都内明，永断我执，亦都尽破法执，照见世界都亦无所有，个遍成虚境都犹如琉璃，就系话内外的皆空，我法虚妄。所以得到虚静啊，我话变成就虚静，只就由于定力心故，所觉照呢个身心世界 空无所有，内外清净，真心光明，表里透彻的如同乜呢？好似呢个琉璃宝一样啊，能够内外明照，面面玲珑，都系如琉璃。得心开就漏尽，得阿罗汉，咁啊自此如得断变幻，咁啊亦都断思幻啊，令到心开豁达，内外清净，成出世嘅阿罗汉，得解脱道，永断生死，咁啊物外飘摇，话世间据我当得菩提，嗱咁啊难陀尊者咧在发花之前。已经蒙佛受记啦，所以话世尊对我佢当得菩提。咁啊，以上咧就系、求佛问从何方便，系入三摩道。咁啊，向下咧就是、求佛问啊，五十八界系谁为圆通？佢话佛问圆通。咁啊，别人所证，我就不得而知啊。咁啊，若又话如我难陀所证咧，佢话我已就消息，即是上文所谓烟上渐消，就被识成法。个识九法明，即系上文所谓诸出入的，就化为光明啊，就系、由于呢个定力深故。咁啊，呢个诸出入的都化成光明。咁明圆咁灭漏，嗱明圆即系上嘅身心内明，系圆动世界，片成虚净都犹如琉璃，咁啊叫做明圆。灭漏咧，即系上文所谓心开漏尽，咁啊到处成阿罗汉，我话思维第一。得阿罗，咁弥多罗尼子即从坐起顶礼佛足，佢二百十二。我抗劫来的辩才无碍，先切苦空心达实相，继而是乃至行沙如秘密法门，我于众中未了开示，得无所谓。佛世尊知我有大辩才，以音经论教我发扬，我于佛前坐佛典论，因诸子后请阿罗汉，世尊因我说法无相，佛问圆通，我以法音降伏魔怨，消灭诸漏，思为第一。此就是观目色的第四科，满持观摄色。咁啊，满持色系富罗罗尊者。咁啊，观咧就属于呢个智慧啊。嗱，摄色咧就系、所观。咁啊，摄色咧就有两种嘅功能。咁啊，一种咧就能够辨别呢个咸淡甘辛。是酸甜苦辣种种的味道，那么一种功能呢就属于讲话，那么所以摄色呢就有两种功能，那么上文就焦凡多提观摄根，就是观这个常味的知觉性，始终富流罗尊者就是观这个摄色，就是说明在他观察这个摄色之时，此摄色咧，唔系从根生，亦唔系从尘生啊，亦都唔系根尘和合而生啊。咁啊，总名就无生咧。咁啊，无生亦无灭，无生灭即系清净直灭啊，即是系常住根心。咁啊，从此得正圆通。格夫流罗微多罗尼子，咁啊，印度话叫做夫流罗。中国话佢哋满江啊，系个父亲嘅名字。咁啊，弥多罗尼咧，中国话佢哋慈行女系佢母亲嘅名字。咁啊，即是话此尊者系依父母而立名，叫做满江慈行女子。咁啊，中国人佢喜欢简略啊，所以简称为叫做满慈子。咁佢个父亲。就是为这个正饭王的宰相，那么佛出家之时，那么尊者呢也都自己出家在这个雪山修行，那么等到佛在雪山成道，只有一位尊者也都得到这个五种神通，他就落到佛前与佛论议， 但是违佛所证，那么因此从佛出家，不得亦都证阿罗汉果。那么在这个阿含经中说，他说我佛法中辩才无碍，言说法要者满持子呢是为第一。佛即从坐起整理佛足是二百佛言，那么此一段经文呢就是经加序言。但我康必来就辩才无碍，宣泄苦空就心发实相啊。第二是乃至行沙如来秘密法，我于众中是微妙开示，得无所谓。此一段经文呢就是先者叙述啊，以往之事。咁啊，此叙述呢乃系清本而说啊。咁啊，涉嚟此一位先者本门系大菩萨啊，是不可思議的境界。他說我抗接，那麼接明呢不是眼前，那是過去久遠久遠以來呢已經是如此的了。那麼久遠接來是如此的什麼呢？他說辯才就無礙，那麼此一位先者，那麼抗接以來都是有無礙的辯才。那麼辯才就有四種，那第一種呢就叫做法无碍辩，就是知一切法名相种种知识不同。那么第二就是义无碍法，就是一切法之中他所有的义力显心全实发表，那么即皆通达。那么第三就是慈无碍辩，就是言慈无碍，能以种种的音声来到说法。所以《花言经》话：个或以天语说四谛，或以人语说四谛，或以八部语说四谛，或者破他语说四谛，或者显了语说四谛，或者秘密语说四谛。自明嘅就说法三类人，咁啊属于咧系慈无碍辩。咁啊第四个就拗结无碍辩啦。但这个辩才无碍，凡有所说是人皆欢喜。那么现今尊者亦都自己说，他说我抗劫以来呢是辩才无碍。那么既然尊者自己说出他抗劫以来早已经都是辩才无碍，那么当然是清本而说。咁啊，说明此一位尊者啊，系九圣菩萨位啊，系属于呢个大菩萨嘅境界。所以话我抗劫以来咧，都系如此嘅辩才无碍。